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1861年，法国人亨利·穆奥来到了柬埔寨，发现了神秘的吴哥古城之后，引起了世界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并且也引发了诸多的猜测。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就继续带领大家去探秘吴哥古城。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上期节目中，我们讲述了因陀罗拔摩一世为吴哥王朝的兴盛打下了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其实在建筑艺术方面也开始出现了砖石结构的建筑，他建造的八孔庙是一座供奉湿婆林家的神庙，实际上也是国王的象征。他建造的有神牛之意的婆利科寺在公元879年建成，专门供奉他的父母、外祖父母和耶拔摩二世及王后的神像。研究者们认为八孔庙、波利科寺以及其后人建造的洛利寺标志着高棉古典建筑艺术的开端。在政治方面，因陀罗拔摩一世还划分了王室内部的等级，建立起了王室体制，被以后各朝代所沿用。由于他卓越的政绩，后人在碑铭中称颂他为王中的狮子。因陀罗拔摩一世死后，他的儿子继位，称耶输拔摩一世，这是一位在吴哥王朝历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帝王。耶输拔摩一世同样非常重视水利灌溉系统的建设，在他登上王位不久，就在都城的东北建造了东巴莱湖。这个大水库长7000米，宽2000米，与暹粒河相通，发展和完善水利灌溉系统，对于以农业生产力为主的封建社会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耶输拔摩一世在建筑方面的功绩远不止这些，他还设计了一个新都，根据他的名字起名为耶输陀罗卜罗，这是在吴哥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吴哥城，占地约26平方千米，是环绕着巴肯山的天然山丘建造的，四周有一条200米宽的护城河。在都城中心的巴肯山上还建造了5座砂岩方塔，中间一座供奉着国王自己的形象湿婆林家。耶输拔摩一世还在全国各地修建了代表湿婆教、毗湿奴教和佛教等各种教派的寺庙，共达100多所，它代表了吴哥早期的建筑风格。在政治方面，耶输拔摩一世不仅击退了侵扰真腊沿海地区的占婆和爪哇海盗，还扩大了王国的疆土，使疆域东至占婆，西抵缅甸， 北至老挝中部，南达暹罗湾，直至马来半岛的北部，与扶南国全盛时期的疆土不相上下。由于缺乏史料，关于十世纪时期吴哥王朝的历史，除了留下的寺庙建筑遗迹以外，其他的方面我们就知道的甚少了。但是这些留下来的遗迹可以让现代人清楚地看到当时社会的文明程度和生产力水平。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唐末以及五代的动荡时期，根本找不到有关吴哥王朝的任何记载，历史学家们只好在那些残破的碑铭上寻找线索。不幸的是，目前十世纪的吴哥历史仍然是空缺的。由于耶输跋摩一世统治时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了十世纪以后，吴哥王朝走向了更为辉煌的时期。苏里耶跋摩一世在十一世纪初期击败了他的竞争对手，登上了吴哥王朝的王位。苏里耶跋摩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是毗梅纳卡寺和察焦寺。毗梅纳卡寺是当时吴哥的王宫，故有天宫之称，而察焦寺呢，是第一座用砂岩建成的高棉庙宇。在宗教方面，苏里耶跋摩一世是第一个皈依大乘佛教的真腊国王，因而在其死后，人们给他以高尚的圣名涅佛。十二世纪，自称太阳护卫神的苏里耶跋摩二世登上了吴哥的王位，他带领的军队是东征西讨，使得真腊国的疆土日益广阔。公元1128年，他率军征讨现在越南境内的大越国，并使其臣服。他还依靠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使宿敌占婆沦为自己的属地长达五年之久。他使吴哥王朝成为了当时东南地区的王者，也使他本人成为了柬埔寨历史上一位非常著名的国王。苏里耶跋摩二世的武功让后人赞叹不已，然而他为修建豪华的庙宇而耗尽了国力民力的行为，也使他留下了千古骂名。苏里耶跋摩二世是一位无坚不摧的勇士，也是一位出色的建筑家，他主持建造了自己的陵墓，也就是举世闻名的吴哥窟。吴哥窟的地基总面积在4万平方米以上，上面至少建有10余个有重要文物价值的建筑物和其他的遗迹。从公元1112年开始建造，到1201年才全部完成。其中心神殿高40米，供奉着一尊毗湿奴金像，有人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建筑物。由于苏里耶跋摩二世好大喜功，沉醉于庞大的神庙的建筑当中，耗尽了国力，因此在他死去之后，吴哥王朝便一度出现了衰落的景象。于是占婆便趁机大举入侵，大约在公元1175至1181年间，占婆占领真腊长达5年之久。直到耶跋摩七世登上柬埔寨历史的舞台，吴哥才又重新走进了鼎盛时期。1181年，他率领军队彻底击溃了占婆军队，使吴哥结束了长达30年的动荡局面。他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并努力开拓吴哥王朝的版图。除真腊以前的领土被收复以外，现在的老挝、泰国、马来半岛的北部和缅甸的一部分也成为了吴哥王朝的领土。这位战功卓著的国王还进一步发展水利事业，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鼓励工商业，使吴哥王朝进入了历史上最为富强的时期。耶跋摩七世是吴哥王朝最杰出的一位君主，他把吴哥王朝推向了最鼎盛的时期后，总结了苏里耶跋摩二世的历史教训，建造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堡吴哥通王城，并在城内建造了众多的宝塔、寺庙等建筑。直到今天，人们仍能从柬埔寨丛林的废墟中一睹吴哥通王城当年的风采。 它 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明珠，它是柬埔寨的象征。光阴不但没有毁去它的珍奇，反而使它在丛林深处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吴哥古城之谜。 纵观吴哥的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发展过程，可谓是漫长而曲折的。它从公元一世纪开始，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繁荣，在公元九世纪以后达到了顶峰。人们在探索吴哥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沿着柬埔寨历史变迁的印记层层而上，描绘出了整个吴哥艺术的发展轨迹。各个时期的寺庙代表了各个时期高棉人在建筑和艺术上所达到的水平，表现出了各个时期的风貌和形成的风格。当人们将其贯穿起来，便会发现它犹如一个艺术百花园，争奇斗艳，使人们从一个艺术台阶步入另一个艺术台阶，直达艺术的高峰。最先让研究者们感叹的是众多的建筑及石雕艺术品。这个艺术平台是由耶拔摩二世建造的。这位国王不仅缔造了吴哥王朝，还奠定了吴哥艺术的基础。被爪哇人俘获的经历不但促使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反抗外族统治的斗争中去，同时也使他看到了异族宗教和文化的精华，为创造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而吸取了大量的营养。公元802年，耶拔摩二世正式宣布国家独立，从而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同时也预示着一个文化复兴时期的到来。他把政治和艺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坚硬的政治内核包装上了绚丽的文化外衣，一时间成为了东南亚地区的亮点。他先后在湄公河下游的因陀罗卜罗、河里河罗洛耶、阿摩罗因陀罗卜罗、摩诃因陀罗拔伐多建立都城，并在每个都城里展示他的艺术成就，成为留给今人的一大笔文化遗产。而这个时期的雕刻艺术以荔枝山上的摩诃因陀罗拔伐多最为有名，他们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代表的是为吴哥文明奠基的那个时代，他们处在同一个文化平台上。当然，荔枝山上的建筑可称得上是他们中的代表，我们不妨称它为荔枝山文化平台。荔枝山文化平台上的建筑以山形建筑为主要特色，建筑物高大而且多层，它以砖石为建筑材料，且建在山上，这同宗教理念相一致。建筑上的雕刻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正面过梁浮雕图案呈现多样化，支撑建筑物的柱子也发生了变化，方柱或八角形的主柱取代了以前的圆形柱子，柱面饰满了花纹和人物的雕线，三角梅的梅框呈猫爪的印形，求变和追求多样性是这个时期雕刻艺术的潮流。研究者们从荔枝山平台向上探寻，就来到了耶拔摩二世选定的国都所在地罗鲁豪寺，他的后继者是因陀罗拔摩一世和耶输拔摩一世，他们一共建成了三座著名的寺庙，即八孔庙、波列科寺和洛利寺，都是当时都市中最为恢宏的建筑。三座庙宇是早期吴哥文化的代表作，而且是早期吴哥时代建筑物中保存的最为完好的。在三座建筑中仍然体现了对多样性的追求，三座寺庙建筑并非完全一样，一类是多层的山形建筑，如八孔庙，另一类则是把多个建筑共建在一个台层上，便于祭祀先人。波列科寺和洛利寺是这样的，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每座寺庙内都供奉着象征人神合一的湿婆林家。这些供人们崇拜的偶像实际上是当政国王的形象， 每一个石婆林家都具体有所指。这一时期建筑物的雕刻在艺术上更显成熟了，罗鲁豪斯建筑群标志着高棉建筑和雕刻艺术经过本土艺术与外来艺术的交融后，诞生了本民族独特的艺术风格。有人说这是高棉古典艺术的开端。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迷幻时空，欢迎诸位回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考古学家们在柬埔寨的丛林中发掘吴哥古迹时，一次次的为吴哥古迹所感叹，也一次次的产生疑问。其中一个问题不仅让考古学家感到困惑，就连最资深的建筑学家也感到不解，那就是高棉人如何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将一块块巨石从100多公里以外的扁担山运到都城的。高棉人用于建筑的巨石的四个角上都有一个小孔，据说石头上的这四个孔是专为搬运巨石时穿绳子而造的。但如此重量的巨石是根本无法用绳子提起来的，人们为此百思不得其解。为了找出高棉人搬运巨石的方法，研究者们从各个方面入手，相互论证，最终有了发现。原来高棉人是采取堆土法来完成寺庙建筑的，就是在砌塔的同时在塔的外围垫上土，以便于人在上面活动，并借助土层的坡度把石头拉上去，当寺庙建成后再把土挖掉运走。但是堆土法并不适合所有的建筑，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少的人力物力完成工程呢？柬埔寨人就就地取材，利用当地质地坚硬的木材做成脚手架和起吊架，利用轮轴和杠杆的原理来起吊巨石。为了节省人力提高效率，他们还训练大象，用体型庞大的大象拉动起吊工具，把巨石高高的吊起，然后平稳地放在台基之上。高棉人在建筑方面的聪明才智远不止于此。在吴哥城20多公里外有一座女王宫，女王宫的精细和玲珑与吴哥寺巴扬庙的雄伟粗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女王宫那精细的建筑和精美的浮雕却又引发了考古学家们的两个疑问。一是吴哥寺巴扬庙的建筑多以青砂岩为建筑材料，而女王宫用的却是红砂岩。二是女王宫的浮雕线条分明，雕刻手法细腻，较之吴哥寺巴扬庙等建筑的浮雕质感要好得多，色彩要鲜艳得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些问题恰恰反映了柬埔寨人的高度智慧。女王宫的围墙外没有宽阔的护城河，只有暹粒河从宫门前蜿蜒流过，石块并不能通过暹粒河运到女王宫。实际上在这里高棉人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从而并不需要借助水道来运送那些巨大的石块。这就是对柬埔寨特有的红土的加工和使用。红土的粘性极强，土中含有大量的水分，使它在自然状态下是松软的，而这种松软零散的红土运输起来较为容易。柬埔寨人民把红土放在特制的大型模具中夯实成型，经过晾晒风干，松软的红土就成为了坚硬无比的红砂岩。建筑女王宫所用的红砂岩实际上就是人们发明的人工石块。由于在风干的过程中红土块表面粘性较好，但并不那么坚硬，因此呢，这就给了艺术家们提供了展示他们艺术才华的绝好舞台。 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上面精雕细刻，画面往往线条分明，栩栩如生。当土块完全风干后，即变得坚硬异常，用手抚摸大有触刃的感觉。用红砂岩作为建筑材料，并在上面雕刻出栩栩如生的艺术作品，反映了古代柬埔寨人民的杰出创造力和聪明才智。不仅如此，吴哥王朝的艺术家们在雕刻浮雕时采用的方法也非常灵活，对不同的建筑、不同的内容采用不同的方法。艺术家们对回廊石壁上那些大型浮雕采取先砌后雕的方法，因为画面过大，涉及大量的人物和事物，如果先在每块石头上雕刻再对接，这就要求尺寸和形状完全吻合，操作起来有较大的困难。而砌好后再雕，就能保证画面的完整，形成雕刻风格线条完全一致或者相互吻合的宏大景观。这正是高棉人民的这种聪明智慧，才使得吴哥古迹的雕刻艺术呈现出了多样化和开放的特点。 它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明珠，它是柬埔寨的象征。光阴不但没有毁去它的珍奇，反而使它在丛林深处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吴哥古城之谜。 曾经空前繁荣的吴哥城，在历史的进程中被人们遗弃了。往日庞大的水利系统被荒凉的原始丛林所淹没，热闹的人群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虎、牛和大象。灿烂的文明在一代又一代人的遗忘中隐没了，但它并没有消失。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是任何力量都难以覆灭的。吴哥古迹在丛林中隐没了许多年后，终于迎来了它的造访者。1599年，葡萄牙人迪可多·库托结束了在柬埔寨的旅行后，向葡萄牙政府提供了一份报告，很有趣地提到了柬埔寨国王重新发现吴哥的事。大约在1550至1551年间，一位柬埔寨国王率领随从在丛林中打猎，这位国王骑在大象的背上，无意间闯进了一片废墟当中。经过查证，那里原来就是他们的故都吴哥。到了60年代，柬埔寨与泰国的关系剑拔弩张，柬埔寨国王集结军队准备向泰国发起攻击。在集结中，国王带领5000-6000人再次来到故都吴哥，他命人砍去或烧掉了灌木丛，几天之后终于开辟出一个空间，待收拾干净之后，国王住进了昔日的皇城。望着规模巨大的建筑和精美绝伦的雕刻，这位柬埔寨国王陶醉了，他决定将王宫迁到吴哥，享受昔日的辉煌。这件事情在柬埔寨和泰国的编年史中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因而有人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后来在吴哥发现了记载有日期的碑铭，不但证实了国王的光顾和发现，而且还提到1577至1578年，在王室的帮助下，这位柬埔寨国王还局部修复了寺庙。吴哥的子孙们更没有把他们同传统的文明隔绝，他们固守着吴哥王朝时的传统，特别是他们的信仰。面对西方传教士苦口婆心的说教，柬埔寨人会毫不动摇地说，你所讲得很好，但我们比你的更好。这句话曾经让无数的西方传教士头痛不已。在吴哥文明隐没之后，高棉人承袭了传统文化，并试图复兴自己的文明。如果不是外族频繁的入侵，特别是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他们本可以实现自己的宏愿。入侵者阻断了这个进程，吴哥文明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文明的悲剧。难道人类不该为此进行一些反思吗？更多的研究者则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人的身上。虽说他们找不到吴哥城被遗弃的确切答案，但是有一些仍然可以肯定，人是造物之主，也是毁灭一切的祸根。